暂时保留部分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档案，给予180日审查，检视是否有足够理据保留档案。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晴朗天气。上周十点，强烈热带风暴苏拉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今日会系天晴，日间非常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下个星期初稍凉，朝早嘅气温喺20度或者以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37点，升咗234点，成交金额19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82点，升咗21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48.4，升个四。中国人寿25.6，升咗6.5；中国平安68.3，升1.5；长城汽车10.34，跌咗2.4；建设银行6.98，升2.1；工商银行6.27，升1.3；友邦保险60.15，升7.5；广汽集团21.3，升咗6。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4，英镑10.243，瑞士法郎7.818，澳元5.959，加元6.065，新西兰元5.33，欧元9.0764，每百日元对港元6.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02。日经平均指数报21,957点，升217点。港金报11,79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6.31美元，卖出1,26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先。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队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回景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车多，龙尾界限街近住窝打路道。在新界区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大榄上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挤塞，龙尾丽城花园。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南华埔一段慢车，龙尾粉岭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入口机场、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受法引扬，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落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手下留情， 因为 We are a family。 你以为自己好清楚吸烟带来的祸害？其实每次当你点着支烟，就等于爆发了一场烟祸。不要以为吸烟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二手烟和三手烟的有害物质会残留在家里， 最终都是会损害家人的健康。为身边家人的健康着想，及早戒烟，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 难得我腾腾震， 哎呀，难得我腾腾震震到入心啊！ 哇，你啲肥膏厚成咁都觉得冻，唔系啊嘛？ 啊，施主，啊呢度冷气劲得滞啫，诶唔系冻到我腾腾震咯，你做下好心咧。 哎呀，但系我冇带衫喺身，啊咁啦，你住住我其中一间别墅嗰度避下寒先啦，细细地几千尺，你唔好介意啊。 好心咧，福心咧，你施舍下我呢个可怜嘅排骨仔咧。 哎呀，你都可怜下我呢个排骨仔好唔好啫？唱得好难顶啊！喂，我俾啲钱你去买嘢食啦。 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多张金牛喎、 啊。哎呀，我今日冇带银包，你攞住散纸用住先啦、 啊。你有冇女朋友噶？我可以以身相许噶。 千祈唔好喎。 咁施主，你高姓大名啊？ 我咪邓兆尊咯。 希望佢做。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邓兆珠，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兆珠， 早晨，两位，早晨， 系、哎、啊，星期五啊，今日见到你啦吓，嗱、啊，先讲讲今日天气先啊，天气雷落吓， 系啊，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咧51%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好似曾志豪而家着住火辣辣红色嘅衫咁样啊， 诶、哎，我啊， 上身， 我啊，今日见到兆珠，我第一时间先就同佢摸一摸底先， 哇，兆珠，尊敬佢先， 就咁样嘅，咁啊，有几坛嘢想问下你，系咪冇底线可以饮我爆？ 佢就 系啦，佢就好潇洒，饮你讲啦， 系啊，饮佢讲。嗱，头先话爆、 啊，系啊，我先爆第一样先， 好， 同我哋好贴身关 系 嘅， 系， 我终于明白点解阿兆尊对上几个礼拜每次见亲呢个女主持都会赞不绝口，称赞有加， 口味闻， 赞到我冇理由噶。啊，兆尊个人平时都好真诚噶， 我好真诚啊，冇讲大话， 仲嚟咁样，我又冇可能噶，咁样真系。我终于明白啦，桂花田。 因为点啊？回一回过啲咩嘢咧？嚟吓，你话俾我听。 嗱，邵主话讲得噶， 讲真啊，邵主话见到啲见到嘅嘢。 我见到啲唔系见到啲应该见到嘅嘢。 咩啊？咁系你 你带出嚟？ 我相信系你带出嚟噶嘛？人哋冇得避，佢唔系敲你门口。 系啊，因为嗰次咧，总之出去做嘢嘅时候咧，就本来同邵主做完嘢就发觉，咦？哦，佢就即系啦， 有好多同行喺度， 有好多同行啊，即系同行抗毒。 佢 同行抗孤独系啦，有其中一个佢嘅同行者咧就伴住佢出嚟，跟住我望住佢，佢仲要开口讲嘢，嗰种性格啦、谈吐啦，就真系讲真嘅，系觉得个性格啦、谈吐啦、语气啦，咪就系桂花田嚟嘅。 即系但系威严，但系威严，你又抗拒唔到嗰种系咪？ 无可辩驳，系啦，嗰个压迫感真系大到咧，真系嗱，我都系讲紧谈吐咋吓，系啦，啲外表嗰啲讲 下先，佢未起身听， 冇睇过，我唔明。 我话你居然唔使翻工噶啦，你咁讲，佢成日都话喂唔好讲咁多，唔系应该佢唔使翻工啊？ 冇啊，我 连唯一佢可以唞气三个钟都唔得啊！ 你错啦， 咩啊？ 佢知道有个咁嘅人喺度，佢话你日日同我翻都得， 系啦，我讲到咁啫，跟住我终于明白啦， 真系翻嚟探你啊，知唔知啊？佢真系话翻嚟探你啊？ 唔系嘛？ 系啊！ 哇，你哋到时去影张相啊，好难分到啊，真系。 难分。 不过影相听唔到声，哇！一听到声真系。 系啊，系点啊？真系系咁。 咪同你一样咯，讲嘢。 或者佢一咁耐咧，我哋已经成日好多十几年冇见咧，佢翻嚟已经见到好有亲切感。 真系有亲切感，同埋我知点解佢成日有阵时唔好咁望住你咧。 咩啊？ 佢屋企又望住，翻到嚟又望住。 佢哎，唔好走。 哎呦，咁样咧，系咯。即系其实你系对嗰种比较有压迫感嘅女士，你系。难以抗拒嘅， 可能我天生中意受虐啊！ 真系似， 系啊， 真系似，真系。 诶，我想睇下啲，诶，你俾个 睇系冇用噶，我都话咯，系佢开口讲嘢咧， 都要睇下望下先， 系啊， 幻想到。 但系咁啊，我又调翻转，阿兆尊，你平时明明讲到你系一个被虐囚犯咁嘅款嘅， 嗯， 但系点解我当日见到唔系嘅？ 咁我见到， 我都系见到明明佢唔系被虐囚犯嚟，佢直情系王者降临。 喂呀，佢喺人哋面前梗系要咁啦，翻到柜玻璃又话你听咩？ 系咪咁噶？系咪咁？ 有前头俾两分钟，俾两分钟，喂两分钟得啦，喂两分钟， 真系好威噶！我嗰日望住，唔系佢嗰日又 gel 头又剩，跟住话唔系啊，唔觉你系囚犯嚟噶， 好风范 系 咪？ 就算你系囚犯，都一定系 一个死囚咯， 唔系死， 即系唔怕死，你加加木惊你啊！ 系啊，好勇猛噶， 佢有晒，佢有晒。但系咧，嗰啲即系字眼，佢加加咪加加咯。 咪咯， 我至多两日唔出街嘅啫。 好犀利噶，你得闲学向佢学两招。 学两招咩啊？ 点样加加嘛？ 我唔使啦， 我哋唔使， 我啲字到埋身嘅，唔甩噶啦呢啲。 好厉害，所以我今日见到，我明白晒啦。所以你应该每次翻嚟都真系啊， 见仁见智啊， 见仁见智啊。 系个感受唔同嘅。 系啊， 我都佩服你噶，我都佩服你噶。 点解咧？ 即系你好多嘢都可以自主咗嘛？ 系啊，系啊， 系咪先？即系。今日嗰啲卜咧难咗啲，你有啲自主系咪？ 系啊，豆包啊，你有冇搞错啊，小姐？ 我都系讲卜一声嘅喎，我冇讲其他嘢喎。 但我又冇嘢喎，呢个我同佢一样个心滴血，但我面都冇嘢， 冇嘢。 你 琴日佢阿小猪话佢琴日放咗血啦，你今日都放咗， 我都要放 血 啦。 大家一齐捐血， 大家都要捐血，真系冇啊！车又撞咗啫嘛，撞好邪啊！车真系前又撞后又撞嘅真系。 啊，冇办法啦，你 handle 唔到咁大嘅。你明唔明啊？ 我同你做咗咁耐节目噶咯，都都 handle 唔到咩？ 嗱，总之就系咁。 我见到佢咧，即系你讲得啱啊！真系，我咁样夹一夹咧，平时咧佢就咁。 系啦，嗱，咪咧，我都话似啊，真系系咯。冇你要啲威严咯，喺佢面前都可以攞到威严嘅真系。 好嚟啊！三分唔系三分钟，我三分钟威严啦，俾佢 三， 俾佢满足下， 闹啦。唔使嘅，唔使嘅。所以小尊今日翻到嚟咧，我哋解开咗好多疑团之后咧，我哋会对你好啲噶啦。 唔系跟住仲有，唔系有问题二咩？你 哦，问题二我哋一阵再问佢啦。系啊，一呢只歌就送俾永远要加监嘅所有男士，唔系净系得小尊嘅爱情陷阱。 活着大雾，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 系啦，有校长嘅爱情陷阱吓。嗱，头先我哋话第二击咧，即系咁啱都咁巧啊，小专，即系你知啦，我哋即系邀请你翻嚟嘅日子咧，即系我哋 做晒准备系咪？ 即系啱啱好唔知点解就系食正呢个礼拜嘅啫， 冚都冚，你明唔明啊？我哋唔系先夹嘅， 都关心嘅，即系我哋点解好似好八卦？ 唔系因为我哋好少接触呢啲咁大额嘅嘢噶嘛， 即系其实纯粹咁样，即系大家留意咗咁耐嘅，好似嗰个所谓嘅即系财产官司就叫过一段落啦。 系 咁啊，有冇？即系点样？有咩感受嘅咧？而家 冇感受，咪一如过往咯。 系咯， 即系我自己冇乜特别， 系咪啊？但有冇啲譬如话啊，即系觉得好伤啊，即系叫舒口气啊，唔使再纠缠落去啊。 哦，你讲啱啱嗰啲官司， 系啊， 梗系啦，即 系 你做啲咩？ 你仲有第二场官司 咩？ 我赢咗， 你赢咗咩？ 赢咗个家， 赢啖气， 赢咗啖气，系咯？点解咧？即系嗱，香港太多人由细到大都即系关心紧你哋，即系呢方面嘅嘢 咧。其实咧系好简单嘅啫，即系譬如话你做你要决定一件事咧，咁我哋兄弟姊妹惯咗开会倾偈嘅。 哦， 咁咧有阵时我会讲我话嗱，呢单官司我觉得。那个赢面唔系好大， 咁 就系、是、我细佬就话啦，咁、以小博大啫，咁样系咪先？横掂都系即系有一样嘢系真系可以拗到嘅咁样之类。咁佢就话，咁话好啦，你咪博咯， 系 系咪先？我唔介意咯，但系我就唔敢睇好啦，即系我都举手赞成你做，即系你唔可以揿得太犀利噶嘛。 系 咁即系勾襟出嚟系我讲样嘢咯。 哦，即系嗰个官司就好似阿邵尊当初估计一样，即系其实胜算唔高嘅。咁佢哋会唔会点啊？即系系终于叫锯咗啊？定系？ 冇得锯啊！ 溺水咗， 系啦系啦，点解锯啫？咁佢本身想赢噶嘛？ 唔系我知，但系即系起码叫做有一个即系法庭嗰度判咗啦， 可能佢哋 冇得再拗啦嘛。咁有冇同你讲翻声？大佬早知听你讲啦，咁样 唔会，点会 冇呢啲嘢？ 咁大个人， 咁大个人唔会嘅，唔会嘅，只系打咗句说话，咩败诉我哋从后再从长计议。我心谂仲有 仲 计 仲 计， 做第二波。 其实系会好烦噶嘛，即系成个过。 即系我觉得好烦咯，但系佢认为诶系真系收多咗，讲真就咁，但系算啦，有好多嘢冇得拗嘅，即系我哋又唔系咁清楚接手嗰阵时系咪？ 系 好多嘢系咁嘅， 都系嘅。嗱，我觉得咧即系咁啊，佢都话俾我哋听佢哋而家嘅心情，即系总之阿邵尊话斋，佢就觉得 搞掂咗啊， 佢赢一啖气就舒舒服服咁样啦。 又唔系叫赢咗啖气嘅，即系话佢中咗， 即系 中咗啦， 俾你睇清楚 系 啲嘢。 阿哥讲嘢啱嘅， 系啊。嗱，我觉得今日有个新闻咧，其实承接住有少少似嘅，即系因为邵尊佢哋嗰个家庭咧，就承受咗好多所谓即系身家嘅风波啦，即系由细到大，大家成日听咗好多都系讲呢啲 嘅， 系啦，冇人想接觸。 喂，唔系啊，即系我细细个睇我都系猴主噶， 系啊， 我唔明点解关我咩事？ 我唔信咯，如果你猴主，你唔追我，你真系， 因为又嚟你两个， 你黐咗线。 其实我系可以好似嗰个医生咁样做咗手术，我行开一阵先啦， 三个钟啦， 系啦，我系啱啱好三个钟， 系啊， 我可以交俾你哋自动波。 人哋系有原因，你唔可以咁样加罪。落去嗰度， 我冇讲咩啊，我都有原因噶，真系。 田姐系咪啲咩人嚟？ 系啊，唔系啦。讲开话咧，因为今日有个新闻咧，我觉得真系阿邵尊又可以做下评下你啊，啱晒数，又系同所谓啲叫做分身家有关嘅。咁啊，但系普通叫做平民百姓嗰啲分身家嚟，唔系啲有钱富翁嗰啲。 唔系大有大小啊，少嘅啫，系咪？ 唔系我明啊。咁咧，佢话咧，因为今日咧，有个新闻咧，佢就话有个准新郎喺嗰啲网度呻啦， 即系将会结婚啦。 佢话佢就嚟结婚啦。咁佢咧本身有两个物业嘅，大家研究下啦，佢有两个物业， 哇，真系好难得而家吓，有两个物业。 咁咧，佢个阿爸阿妈咧就要求佢，喂，你可唔可以喺结婚之前，就将你呢个物业咧就转落去佢哋个名度，转落父母个名度， 都应该啊， 系啦，我都应该。嗱，咪捉家嚟，捉家嚟，捉家嚟，捉家嚟。咁咧，嗰个准新郎咧就话，吓，唔好啦，阿爸阿妈。我怕咁样转咗名之后咧，未婚妻会唔开心。 咁啊唔好娶啦呢个。 系啦。 咦，佢讲得几豪气。 系啦，嗱，咁咧佢个求救系咩咧？嗱，睇下邵尊你帮唔帮到佢啦。佢就话咧，OK， 佢话嗰两个物业咧，其中一个大单位已经供断咗噶啦，另外仲供紧啦。父母就要求佢将嗰个已经供断咗个单位转去佢哋个名度。咁然后事主就话，但系唔知点同未婚妻交代。佢就话咧，虽然未摆酒，但系分期已定啊。 系。 佢话我应该点样说服老婆，令佢冇咁嘅黑 feeling 咧？ 哦，佢即系纯粹谂住说服老婆，唔系说服佢阿 爸妈。即系其实佢就觉得一定要听阿爸妈话啦。 系啦，因为佢有两个选择噶嘛，佢一系说服佢阿爸阿妈噶嘛， 系冇错。 但系佢选择说服个未婚妻咯。 系啦，阿小尊， 你问我啊， 你觉得咧？佢仲决定啱唔啱咧？听佢阿爸阿妈话。 我比较老少少嘅思想。 O K， 即系百行孝为先啊。 系， 即系如果爹哋妈咪你点都要安顿到佢先嘅。咁既然佢有咩，除非佢真系有贪啦。如果佢唔贪嘅话咧，应该要做嘅做仔女。 即系如果 即我哋唔知佢个背景啊。如果你话佢阿爸妈本身有十层楼喺手嘅， 咁我梗系唔 都仲要你转个层楼俾佢。 俾个理由我咯， 系啦系啦， 俾个理由我，你有十层，不过一层楼喺手先啊自己。 O、okay. K， 你点解要多一层咧？ 系。 系咪先？ 等等等等，咁可能公屯嗰层楼系佢阿爸阿妈辛辛苦苦，即系唔食唔瞓咁样去公屯。 咁咪应该俾翻人啦，俾翻阿爸阿妈。 系啦，系啦， 如果系阿爸阿妈供嘅就更加啦。 系啦，咁要睇翻嗰个背景，学你话斋，如果系阿爸阿妈公屯，梗系俾翻阿爸阿妈。 咁但系如果完全系纯粹个事主自己供嘅咧，嗱佢冇讲啊，所以唔知。 咧好得意嘅，我平时做嘢就咁嘅，有咩嘢反转得转头咧就啱噶啦，即系将件事啊。调转个角色，调转翻转。 即系如果以后你就系个 将心比己， 系 啦， 即系 变 咗你调转我处境，你认为我做得啱唔啱嘅先？你身为你做当事人，如果佢答咗俾你嘅答案系点咧？系啱嘅咧，你跟佢做咯。 哦，我都觉得将心比己做系 好简单 嘅，即系睇嘢会 嗱，但系你个角色系老婆嚟 嘅， 即系原本咧嗱，系啦，咁两层楼啦，咁可能你本来有一层楼，即系我又唔知佢点分咯。其实佢有两层， 其实我 系咪都冇乜所谓咧？即系 A 嗰层 住得一层嘅啫， 系咯，嗱，会唔会定系佢老婆本来想谂住 A 嗰层楼咧就老公名？B 嗰层就自己名， 哦，咁咪叫佢交俾层楼啫，咪交俾佢咯， 又唔好咁讲，顺便啫， 唔得，我都会分清，我唔希望咧，俾阿老爷奶奶俾我感觉我系贪咯， 吓， 好冇？咁我 咩叫贪先？ 即系话我会愿意将层楼俾翻，如果系老爷奶奶供嘅，咪俾翻个名佢，好理所当然噶。 咁梗系啦， 调转头讲，因为我系老豆老母咧，如果我仔仔喺我新抱咧，我会祝佢幸福咯，即 系系啦系啦。其实而家公平啲，因为由头到尾咧，佢都冇交代过 背景 啦，佢又冇交代佢老婆嘅所谓准新娘咧，究竟愿唔愿意咧？但系佢个问题就话佢点样说服个老婆唔好有 hard feeling？ 咁应该点同佢讲好咧？ 嗱，即系阿豪，因为我好彩好彩你结咗婚，即系咯。即系咁咪咧，我一定会教导你呢样嘢。 点系咧？ 娶妻系求淑女嘅，系唔系求靓女、求外表嘅？ 系 即系一个人几靓好咧。如果好似个新抱咁贪咧， 佢冇贪啊！佢而家 我条友，我带你去识啲仲靓过佢。 唔系而家个新郎佢自己惊青啊！佢话我点说服我老婆？我应该放层楼出嚟俾翻我爸妈。 未结婚已经跌到咁啦，结咗婚点知死囚咁简单话俾佢 啦？我觉得咁样嘅，如果咧佢嗰层楼因为唔知啊嘛，当佢嗰个所谓大嗰层大单位供断咗嗰层楼咧。如果佢老婆有分俾钱嘅 咧， 如果佢老婆话可能大家原来夹钱俾首期或者夹粉一齐供嘅， 即系如果佢老婆有分供嘅话成，咁老爷奶奶要嘅话，咁就唔啱咯。 系啦， 系咪先？ 你做爹哋妈咪嘅话都要讲道理噶嘛。 咁但系睇嚟啊，佢系要说服未婚妻嗰方面嘅，应该个层楼同未婚妻冇关系嘅，我相信。 系咯， 可以话咗俾你听，我有层楼。 系啦， 系啊，所以究竟即系跟住，其实好多嗰啲社福团体出嚟咧，即系叫以事论事咧，都话都明嘅，好多老人家咧惊自己即系八年咧，或者退休之前嗰段日子咧，都冇乜经济能力啊，又惊啲仔女唔理佢咧，可能就想即系攞啲楼揸手， 同埋即系安全感咯，嗰个叫做。 好啦，咁阿爸阿妈要求有层楼揸手，我想问下，作为一个仔同一个女咧，会唔会谂法唔同噶？ 我讲俾你听，咁未算惨啊， 点解？ 外母外父要攞层楼揸手，你先大镬。 唔系我有嘅，我唔介意俾你揸，我冇啊嘛。 第一有 咩？ 第二有两层喎， 系啦，佢有两层 啦。咁系点叫个女？喂，你快啲记住，结咗婚之后即刻叫注埋个名系俾你嗰度。 我想问你，作为系个女士咧，请问你如果你当你唔好而家当你唔系阿华老婆啦，你就咁结婚嘅时候，你会唔会都觉得？你老公嗰边嘅一啲身家或者物业， 一啲物业都应该 有 份 噶，你会唔会咁谂噶？ 我就应该唔会，但我希望佢可以愿意咁加啦。我唔要求，但系希望佢愿意咁加。 系啦，我又唔可以话佢咁样谂系过分。我怀疑好多女士都想， 即系我唔做主动，我要做被动。 我都交成身俾你，交成世俾你咯。咁我攞我有 点啊？你玩个招系嘛？ 唔系， 我有咩礼物？我绑个蝴蝶又系我份礼物啦。 唔系，梗唔系啦。我都仲衰啦，话送俾佢都唔嚟攞啊！ 系咯，唔系咁你点拆咧？如果俾你， 系 咯，啲人成日都少尊啊，我要尊。 我嗰啲 case 仲辛苦啊， 系咯，佢未感受过呢啲啊， 佢都未啊， 未啊， 咩啊？ 你 感受过呢啲？ 佢四鬼拍门都嚟噶啦，睇怕真系。 唔系啊，但系佢俾得起有余啊嘛，佢仲要争。 两样嘢你问下佢， 俾得起有余同你收唔收到先系两样嘢嚟嘅，知唔知啊？咁你啲外父外母问噶嘛，成日都问嗰啲问题咧，好得意噶，兜住弯嚟问你噶， 系点啊？ 即系譬如嗰时问 几时俾个名字？ 唔系， 佢有烦恼。 你觉得同三个人拍拖攰唔攰嘅咧？咁样，人会正面问你嘅。咁话如果俾咗，你觉得点咧？咁样，即系兜翻转问咯，冇嘢嘅。 佢哋冇问你攞， 冇嘅 呢啲礼物系未有嘅嗬？ 冇，即系佢哋会兜住嚟问嘅， 兜住嚟问嘅， 惊佢惊炒友嘛？ 哦，你话如果我哋住近啲又好咯，即系 啲咧， 系啊系啊， 冇冇 啊，过时过节唔知有啲咩收 自己识拣啦，自己识拣，自己识拣， 自己识 做紧要啦， 你自己识拣个外父外母啊。 唔所以我哋唯有希望嗰位准新郎咧，其实系你谂多咗啫，可能你老婆好开通咧， 其实系啊， 系咯，即系照顾咗父母先啦。 其实两公婆乜都倾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嘅数据显示，本港未来三至四年嘅一手私人住宅潜在供应量有97000个，比第二季嘅估计少1000个。数据显示，上季一手私楼施工量只有800个，按季急跌近87%。按年减少72%，今年头三季的施工量合共9300个，按年减少51%。至于上一季的落成量有4100个，按季少300个，按年就多800个。今年头三季落成量合共12900个，按年增加近21%。环境局提出修订固体废物收费安排，环保署副署长吴文杰在本台节目说，会成立减少都市固体废物办公室，统筹落实废物收费。他又说，完成立法之后，会有一年至到一年半的准备期，希望在准备期内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减少非法弃置问题。在今年稍后亦都会有宣传推广干净回收。绿色地球环境倡议总监朱汉强说，外地的经验显示，透过宣传教育，非法弃置的问题会减少，希望当局有较多人手负责宣传教育。施政报告提出改组中央政策组，为成为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并且招聘有志从事政策研究等的青年加入。政府今日在报章刊登招聘广告，广告之中说，以非公务员合约条款聘请高级政策以及项目统筹主任，月薪6万至9万5千元。另外，政策及项目统筹主任月薪由3万至4万8千元，合约为期3年，下个月17号截止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打击滥用鸦片类的药物列为全国公共卫生紧急事故，以便动用联邦款项协助各个州份打击毒品祸害。特朗普形容滥用鸦片类药物危机是国家的耻辱，他签署文件下令所有联邦机构采取措施，减少因为滥用鸦片类药物死亡的人数。官方资料显示，美国前年有33000人因为滥用鸦片类药物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天晴，日间非常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下个星期初天气稍凉，朝早的气温在20度或以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82点，是升了280点，成交金额304亿5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5点，跌了6点。跟着部分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347.8升了8毫，建设银行 7.05元，升2.8元。中国人寿25.7元，升咗7.5元。中国平安68.3元，升1.5元。工商银行6.32元，升1.8元。长城汽车10.44元，跌咗1.4元。盈富基金29.4元，升咗2.5元。中国银行4.04元，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5，日元114.13，瑞士法郎0.998，澳元0.765，加元1.287，新西兰元0.683，人民币6.655，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64。日经平均指数报21,943点，升咗203点。港金报11,79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7.65美元，卖出1,26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柯士甸道去红磡火车站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在各士道。在新界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由于车多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丁九桥都是车多的，龙尾就在豪景花园。荃湾路出九龙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入口机场、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都同你 Give me five。 近年香港是不是靓了呢？山翠绿啲，植物茂盛啲，物种都丰富啲， 不过一场火就将佢哋破坏晒，所以扫墓嘅时候一定要严防山火，清除咗墓地周围嘅杂草，先至好用化宝筒燃烧香烛冥强。仲要清理好灰烬杂物，确保火种熄灭晒，至好离开。喺郊区非法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并监禁一年。零山火，山绿啲，香港靓啲。 This is 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欢迎咩呢？ 欢迎 Ben Sir 回归我晨光语言艺术呢个环节啦！ 咁唔知 Ben Sir 今次会教咩呢？ 教啱个台，竖高只耳仔去听啦！ 好嘢喎！ 我跟 Ben Sir 学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白元浩、崔杰彤、蔡敬文、阿欧、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风头火势讲咗半个钟头啦，而家10:39都未讲到我今日星期五有点唱啊，系今日有直播室有曾志豪咧，有邓兆尊，有桂花田咧，大家可以咧喺网上留言啦，同埋可以 fax 23396453啦，我相信我呢个拍档都好愿意读你嘅点唱，同埋好愿意俾你哋话唔该，阿豪哥可唔可以读首歌嚟听下？我哋有请好中意读歌嘅曾志豪。 就真系冇问题啦。不过今日就唔使净系得我一个读啦，我哋今日仲有吓小尊同你一齐伴一伴唱。我嗰日先知道，原来佢都唱得两嘴大气噶。唔知今日如果啲哥哥姐姐可以冧下佢嘅话咧，可能佢都会开个金口噶。你系咪而家想开金口？ 唔系啊，我以为到我讲。 哦，明。头先都有即系听到吓，我哋喺闲谈里边就提到其中有一单新闻咧，我谂咧好多病人都会好怀疑、好关注咧，亦都系好担心嘅，就系话呢一个咧，即系医生啊，玛丽医院嘅医生咧，即系喺佢度开肚做换肝手术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医生咧就即系离开咗手术室三个钟头，原来咧就去咗另外一个医院度咧就系做手术嘅。咁呢个新闻咧，你谂下咧，作为一个病人咧，你真系会好紧张同埋关注，因为点解咧？喂！即系下一个唔知系咪自己噶嘛？即系大家嚟试，如果你做下手术嘅时候，即系嗰个医生啊走咗，咁点算呢？咁即系我系咪要等个医生翻嚟先得噶？嗱，当然啦，大家就话啦，点解佢会离开咗嗰、那个即系医院嘅咧？究竟佢发生啲咩事咧？咁根据而家资料披露咧，就话佢就咧即系去咗咧佢自己嘅另一个私家医院度咧，就系、是、做手术嘅。咁啊，话咧，当时佢哋喺即系原本自己嗰、那个即系玛丽医院嗰度咧，就本来佢就做监督嘅，负责手术监督。咁但系咧，嗱，有唔同嘅报纸嘅讲法就系咁写噶，有啲就话咧，当佢咧即系喺3:25冇讲明原因嘅情况底下，突然间离开咗手术室，仲话5:咧就会翻医院咧完成个手术。但系其实5分钟之后咧，嗰、那个肝咧就送到去玛丽医院嗰度噶啦。即系其实理论上咧，5分钟之后咧应该可以做手术。咁但系由于其中呢一个监督医生唔喺度咧，咁佢就话就会继续等。咁啊一路咧等咗几耐咧，就3个钟头。佢话咧，其实咧当时咧嗰个即系医生咧6:30先翻去玛丽医院，咁啊10:00咧就完成成个换肝手术，手术咧就延迟咗3个钟头，咁啊争啲就错过咗换肝嘅黄金时间咁样，咁啊事件一爆出嚟之后咧，咁啊传媒就梗系即系好大嘅反应啦，病人组织都系觉得喂搞咩，究竟点解会即系？会延迟咁耐嘅咧，咁样，咁我觉得咧，有好多医疗程序咧，当然你一定要交翻俾医生佢哋去做处理嘅。但系个问题系咩咧？问题就系、是、你有冇发觉啲医生嗰啲回应咧，其实真系令到好多病人咧，真系摸不着头脑，甚至乎你会觉得咧，即系同我哋一啲常识咧系唔系好吻合嘅。虽然你话可能嗰啲系专业知识，同我哋嘅常识系唔同嘅。例如咩咧？例如我见到其中一个即系医生咧，就系香港大学外科系肝脏移植科主任咧，即系卢重茂啊。佢就回应嘅时候就话啦，手术延迟3个钟头咧就系唔理想嘅咁样。即系其实你唔觉得唔理想呢3个字都会唔会就比较客气咧？即系我谂，如果一般打工仔咧，你试下开个会，你迟咗3个钟咧，应该就唔系用唔理想3个字咯，嗬？系咪？即系你试下，如果你即系整整下嘢嘅时候，突然间话要迟3个钟先做咧，我谂当你翻到嚟现场嘅时候咧，应该啲人你个老细啊，你啲同事啊，就唔会同你讲话有啲唔理想啦。我谂直情系唔想理你啦，系咪？系唔想理就唔系唔理想啦。咁所以当你听到佢哋啲回应嘅时候，你都会谂下。啊！不，原来咁小事嘅啫咩？都系属于唔系咁理想嘅咋？即系其实最理想就喺度啦，不过你唔喺度就唔系咁理想啦，咁样。咁同埋咧，有一啲即系性质啊，好得意佢哋啲回应咧。譬如佢就话：哦，嗰位医生咧离开咗手术嘅医生咧，佢系协助性质嚟嘅咋？其实咧，主刀医生系另一个，佢可以继续做噶咁样。咁我又唔明啦。咁点解讲到好似呢一个监督医生呢个职位咧，好似可有可无咁样嘅？即系你谂下，如果我哋开工。我哋一台灯声咧，咁多人都喺晒度啦。咁我哋 suppose 就系因为呢几个人咧，全部都有角色，系有岗位，我哋先会要求佢嚟开工噶嘛。咁如果有一个人突然间唔见咗，然后你同我讲话，哦，其实佢喺唔喺度都冇乜所谓嘅，因为你都唔系主力嚟嘅。咁我就会怀疑，咁我当初点解要佢喺度嘅咧？即系有阵时，即系我哋就咁喺外边就咁听咧，你会觉得好似有啲匪夷所思，即系其实合唔合理噶咁样。同埋最紧要系，我有度更加唔明嘅。即系因为今日呢位卢医生咧，佢就话嗰个离开咗嘅医生，佢话佢系港大嘅兼职雇员嚟嘅啫吓，系可以喺私家医生度咧就做嘢嘅。当时佢有其他嘅工作安排咁样，我完全明啊！即系你有嘢捞啫嘛，你系有 freelance 啊嘛，你出边有嘢捞，梗系唔阻你搵钱啦。但系个问题系，譬如你举例啊，我喺度开麦，但系我开下麦嘅时候，我突然间话喂。 等先，我其实出面有个 MC， 我想做埋先，做完之后先返嚟，你话得唔得呢？我可唔可以同佢讲话，因为我系一个私人雇员嘅性质，其实我出面想做完 MC 先嘅，因为我諗呢，其实系咪你接呢一个手术之前，即系呢一个换肝嘅监督手术呢个工作之前，乜唔系都应该知道你自己喺私人市场有啲咩嘢要做，咁你应该自己衡量下你撞唔撞期㗎嘛，系咪先？即係如果系撞期嘅，咁你要处理啦。如果系唔撞期嘅，咁点解会喺做做下嘅时候突然间走呢？嗱，我哋外人真系唔明白，我哋亦都恳请啲医护界话返俾我哋听。不过如果你讲到话呢件事系好普通、好平常嘅，啊，咁你话呢单新闻点解会有人扬咗出嚟呢？一单咁平常嘅操作，点解都会扬咗出嚟呢？我哋唔知。而点利益归于被告，希望有人可以同我哋解释多啲。研究多啲，风头火势，但我相信邵尊可能有呢方面嘅经验。点解呢？佢嗰个屋企应该有人会问佢，点解你无端端行开咗三个钟噶？你去咗边啊？咁而家邵尊可以话俾佢听，哦，我翻咗嚟做节目啫，大人，我哋有请邓邵尊。 话是话，风头火势。真係一返嚟睇到一啲報道呢，覺得都幾啱嘅。做我哋娛樂圈確實呢係好多人撩啲小事將佢撩大，因為有 noise 嘛。今日睇到一個我啲朋友啦，阿澤，佢又同人哋好啲嗌交咁樣，話爆三年嘅冤屈。其實話是話，我同阿澤唔係太熟，我同佢太太比較熟。佢太太嗰時啱啱起步嗰時我已經認識佢，係一個好嘅 太太嚟嘅。可惜我湊唔到呢啲啦。話是話，阿澤恭喜你先娶到咁好嘅老婆。但系咧，你呢个系比较燥咗少少嘅。睇翻佢话，自从14年前雨伞运动，佢因为撑黄丝而遭到好多圈内人封杀，啊，事业受影响又有打击。其实有边个男人唔受过打击嘅？只不过有阵时好多冤屈气唔应该喺太多公众嘅场合边讲出嚟。始终做我哋呢一行，好多时系团体精神，大家互助互利，一定系有好多唔开心嘅嘢摆心入边嘅。我何尝唔系咁咧？不过唔应该。全成日一有少少事就发大嚟讲，男人始终有啲厚德，即系呢样嘢系我想提提你，并系唔系话叫你唔好做，有可以讲，但系唔需要讲到咁火爆啊。其次，佢个空手道部戏做导演，恭喜你可以做到一啲自己想拍嘅嘢拍出嚟俾大家睇，将自己咁多年嘅经验讲俾大家听，系一件好事嚟噶。话时话，一年出十部戏同一年出一部戏冇所谓嘅，一部戏好嘅话就得就得。冇人会估到你噶，同时我想话俾你听，你圈内人好多好嘅朋友，表面上可能同你唔啱，但系实际上呢、這个世界冇永远嘅敌人，都冇永远朋友，冇人知噶嘛，所以自己做好自己，俾心机，你已经有个好老婆噶啦，知唔知？啊，话时话。有个时又挂住抽仔嘅人， 见到你紧张， 系啊，唔知点解啊，我见到佢。 你又谂起啲咩啊？你 我谂起要接仔放学嘅桂花田，系交俾你啦。 嗱，佢唔敢再同你讲嘢啦，已经 关咩事？嗱，大家咧出外去玩嘅时候咧，喺出入境啊都要过关系咪？嗱，而家咧就为咗减少啊出入境嘅时间，令到轮候嘅旅客咧唔使等太耐啊，可以快快脆去出境去玩，又或者快快脆咧翻到屋企，即系譬如翻嚟香港咁啊吓。咁啊，世界各地嘅机场咧，纷纷都增加咗咧唔同系统嘅唔同系统啦，方便旅客嘅，咁啊可以快啲搞掂啊出入境嘅手续啊。但系啱啱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嘅话，喺美国嗰边。就正正相反啦，佢而家咧为咗加强佢哋嘅保安嘅问题，保安嘅测检咁样，喺呢个 check in 嘅时候咧，就会多问你哋啲旅客两分钟嘅问题，问清问楚完先可以完成手续俾你上机，所以都呼吁啦，各位去美国嘅旅客，请你预留三小时之前，即系出发前三小时咧到到机场，因为多咗手续或者每个人问两分钟，十个人就唔止两分钟噶啦，系咪？而我哋香港咧嘅机场管理局咧，佢而家咧又有一个新嘅系统啊，方便嗰啲旅客啊。咁系啲咩咧？其中一个咧就系将会喺下个月咧推出 呢个叫做行李送达通知服务。啊，咩叫行李送达通知服务？即系点啊？咁大家出境嘅时候咧，咁会大家啊，搞完一轮嘅手续之后咧，咁跟住就咪去行李带嗰度望下啊，你系第七条带，第八条带，咁大家个个围住个圈喺度等等等等自己嗰个行李几时出现啦、啊？咁呢个系统咧就系话啦，只要不过你都要买啲嘢嘅，只要旅客咧买一个咧有二维码嗰啲 QR code 嘅叫做可以循环再用嘅行李挂牌之后咧，咁啊同时下载咧机场啊嗰个应用程式咧香港机场嘅应用程式啦，咁啊透过手机之后咧，你嘅行李如果到达嗰个行李带嘅时候咧，嗰、那个电话就会通知你噶啦。嗰、那个叫做行李通嘅个服务咧，佢就话直接咧就会喺你个行李牌嗰度，跟住咧话你条行李带咧你个行李咧落咗去嗰条带嗰度啦，佢就会透过你嘅电话通知话俾你听，你个行李已经到啦，你唔使喺屋企度呆等，因为有时咧。我淨係望住你班机哦，好啦，封锁123号机喺呢度啦，咁点解仲未到啊？係啦，因为佢要落货㗎嘛，咁呢段时间你又斋等企喺度冇乜嘢做嘅时候，咁唔係几好啦。咁你如果佢係有通知嘅话，可能你行开行埋去厕所之余处理慢慢嚟搞嘅都冇问题嘛，咁又唔使嘥咗个时间，同埋肯定知道你嘅行李係即将出嚟同埋出咗嚟，咁唔使我行李会俾人执咗啊，唔会有呢个问题啦。咁另外呢仲有一个呢就係话啦，佢嚟緊呢就希望12月呢将会推出一个流动智能登机台呀。咁希望呢即係旅客唔係淨係可以喺呢、這个机场里面呢办呢个登机手续。咁初期呢佢会推出120部呢，咁就会分别摆喺主题公园啦、会展啦，或者一啲大型嘅可能即係佢哋相关嘅酒店嗰度啦。咁希望呢喺机场以外大家都可以办呢个登机手续，唔使又赶呀。咁系啊，办咗呢个手续之后，我件行李就可以去到机场，就慢慢话，我寄仓行李就可以好快咁搞掂啊！咁希望咧多啲嘅新系统，大家知道嘅时候咧，去机场你都可以预计啲时间，究竟两个钟头早到啊，定系可以一个钟头就可以到呢？ 只不过一个躯体，自我与自己不再联系。青春之后接过，有时无情的洗礼，重担是别人的认为，难过是容器开始节制。生命或许可以从头来一遍，你会写上什么价值？ 许可以从头来一遍，你会写上什么价值，什么意义，什么的起点，什么都可以飞，会找到新的感觉，飞会找到新的触觉，飞翔自己的一个前奏仍在播放，飞会解决新的自觉，飞抱紧了心中希望光芒，在梦的一方展开神秘探索，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琴日已经见到有啲朋友咧，面书度咧就晒 炫耀系咪啊？ 晒自己拿住个酒杯， 系啷下啷下， 啷下啷下，跟住后面仲有个好大个摩天轮啊，咁样咧，仲话月下独酌喺度，自己喺度饮咧。小尊都饮翻两杯噶系嘛？ 我唔饮嘅， 你唔饮噶？ 我唔中意饮 嘅。咁啊，哦， 你知唔中意饮？ 你开咗工咁耐，你见我饮过咩？ 咁就真系冇见过你饮嘅。 唔系咁开工唔饮好正常嘅啫。 系咪啲中意饮嗰啲人会饮？ 会饮噶。 地盘工有咩开工中意饮？ 唔系噶，啲前辈真系中意饮噶。 你系红白啊？ 唔饮。 唔系意思啊，即系红白酒。 红白黄啊嘛，你讲埋。 同埋咩嗰啲咩饮咩酒都唔饮嘅。 我会饮应酬会饮。 应酬咯，平时唔饮嘅。系、 okay、 啊，喂，但系啱。 石身啊！ 我觉得我哋三个都唔系好饮噶啦。 唔饮噶。 系啊，我哋都唔好饮啦。 嗰日。唔係即係係有 啦，即係做嘢嘅時候有啲自己釀嘅酒咧，有啲聽眾佢有自釀嗰啲好得意嗰啲水果酒咧，我哋都係合少少嚟試下味咁樣嘅。 我都唔想試下。 但我想話咧，佢今次因為即係講緊話旅發局呢一個咧，即係叫做美酒佳肴巡禮啊。咁咧佢有好多咧，我覺得就係為咗我哋呢一班咧，即係如果你唔係好飲酒嘅，但係你又想即係 招呼埋你， 試下招呼下你話咧。佢有啲好得意嘅嘢，我听我讲个名字，你应该有兴趣噶。 哦， 酒沟雪条， 即系雪条酒，雪条酒， 雪条酒，系、啦，雪条酒，即系 雪条好冇？ 酒雪条都得，系啦。 唔该，我香蕉船酒雪条啊。 系啦，咁佢就话即系嗰条雪条其实就系威士忌嚟嘅， 哦， 系啦，就俾你 有酒嘅成分系咪啊？ 有酒嘅成分喺里边咯，就佢就话好得意喎，咁啊佢有一个咧就系、冰酒，仲用呢、這个。一个就 系 雪条酒啦，咁一个咧佢就话吹气止渴啊， 咁做咩啊？ 吹气渴啊，即系话咧，即系你如果你买佢啲酒咧，佢就会随杯附送一只吹气渴， 即系 有啲玩具嗰啲咁样玩下咧、 小玩意啫， 系啦，有啲小玩意，同埋系啦，同埋佢话今年咧佢就主打咧就系嗰啲叫做气泡酒啊。 哦，即系有戏嗰啲系有 游戏嗰啲，即系佢话搞到咧，即系五彩缤纷咧，系啊，好靓咁样 噶。 有气泡酒啊， 气泡酒啊，即系我谂系类似咪嗰啲 sparkling wine 嗰啲咁样 咧。 即系总之你 饮落去多醉， 系啦， 饮饮啖嘢就瞓低 啦， 系啦，嚓嗱声咁样咧， 好容易入口，系啦，好容易上脑， 即系咁啊！你当似饮嗰啲葡萄 egg 咁样咯， 又唔似系嘛？ 差唔多咪差唔多啫。差唔多啫，冇唔会乸喉，唔会成，又好舒畅咁饮落去，你唔觉有酒精乜？ 咁喂，啲大事，喂啲大事，啲出事嘅又 系啊，好得意， 饮得多咗，跟住你唔知喎。 同埋佢话为咗打入呢一个年轻女性嘅市场啊， 系啊，点啊， 好搞笑 嘅酒杯， 佢唔系酒杯，系杯戰 哦， 杯戰 卡通杯戰， 即系佢觉得用呢啲嘢嚟嘅吸引咗， 但又真系 OK 嘅。佢话好多人都即系会攞住嗰个酒杯咧，跟住黐住个好靓，好似卡通嗰啲杯戰咁样咧， 闪埋仲好啊！ 即系就当系打卡影相噶，都会噶，系啊，我都好似几有趣咁样。 我就见到咧，去好多小食咯， 仲有 Hello Kitty 啊，你知唔知啊？ 哦，系啊 ，Hello Kitty 都出嚟推介美酒，但系我又唔明啦 ，Hello Kitty 点饮咧？ 佢冇口嘅， 睇啫嘛。 唔系佢冇口 嘅，你咁执嘴， 佢 冇口 噶嘛。咁佢点饮咧？ 咁揾个大口仔好唔好？ 大口仔就真系啱晒啦， 锯声啦。 但系我大口仔应该系饮中国酒嗰啲嘅，成程倒落去咁样嘅，即系可能会过瘾。 阿小朱，你话你系饮应酬酒，咁应酬酒系即系都会饮咩嘅咧吓？ 应酬啦，话明应酬就唔系你拣嘅啦。 哦，即系人哋斟俾你哋就 冇噶。佢话佢饮完之后，唯一结果就第二朝唔见咗条底裤啦，或者多咗条底裤啦。 底裤 系唔见咗人条底裤 啊？系啊系啊， 系啦。 即系话说，我真系早排即系做完一单嘢啦，咁啊个老细喺呢度请我食饭，晏昼十二点半， 系 一去到开两支好靓嘅红酒， 系 我都已经望住嗰个同我倾开嗰个公关噶啦， 系 我话你帮帮手。 下回分解十一点新闻之后，听下你嗰支红酒饮到你点样撇撇裤啊？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打击滥用鸦片类药物列为全国公共卫生紧急事故，以便动用联邦款项协助各个州份打击毒品祸害。特朗普形容滥用鸦片类药物危机是国家的耻辱。他签署文件下令所有联邦机构采取措施减少因为滥用鸦片类药物死亡的人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晴朗天气。上周十点，强烈热带风暴苏拉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已向琉球群岛一带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天晴，日间非常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下个星期初天气稍凉，朝早的气温在20度或以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60点，升258点，成交金额39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2点，升咗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1点，系跌咗39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47.8升咗8毫，中国人寿25.65升7毫，建设银行7.2系升咗2.5，中国平安68.2升9.5，工商银行6.36升2.2，长城汽车10.32跌咗2.6。盈富基金29.4升2.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4，英镑10.248，瑞士法郎7.816，澳元5.968，加元6.065，新西兰元5.334，欧元9.0804，每百日元对港元6.83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62，日经平均指数报21,943点，升咗203点。港金报11,79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6.9美元，卖出1,2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荃湾区，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葵信工业中心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啊，龙尾就去到丽城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入口机场、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 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有作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边度都有晨光。 高铁将实行一地两检，乘客在西九龙站一次过完成香港和内地的通关程序，就可以来往国家高铁网络覆盖的所有城市。内地人员只会在站内的内地口岸区执行职务，不会离开内地口岸区执法。好似深圳湾口岸咁，一地两检安排早有先例，一地两检更快捷更方便。 人的鼻可以分辨出超过十亿种气味，而且每种都同我哋嘅情感好有关系。但系同一阵味，有人会好鍾意，有人一闻就作呕。而男人味竟然可以用嚟止痛，你又听过未呢？到底气味嘅威力有几大？我哋点先可以破解晒佢嘅密码呢？零距离科学三，爱人寻味，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冷得我腾腾震。 哇，咁巧有你两个啊，咪俾咗别墅你哋住，同俾咗散纸你哋个咯。 你系邓兆尊啊？嗬， 系啊。 你系有几亿身家嗰个嘛？ 乜都几亿噶咋？ 阿娱乐版讲啲嘢系咪真噶？ 有真有假咁啦。 咁你咁有钱啊，先俾得一间别墅我，你望咁孤寒啊？吓， 你有成几亿身家，先分得几千蚊俾我，你好意思嘅你？ 喂，间别墅我未住过噶，散纸俾晒你哋，咁我都唔啱，咁我话 say sorry 咯。 今日丰收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仲有我邓兆尊。 丰收快活人， 10月27号星期五咧，咁我哋今日咧就有邓兆尊啦、桂花田同埋有曾志豪噶。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48%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今日星期五点唱？ 有点唱噶，咁啊你可以 fax 233-96453啦，同埋1-8-7-2-3-8-8打嚟嘅。嗱，今日即系除咗有例牌读歌啦，又有呢一个狂笑嘅姑婆之外咧，真系有粤剧吓。你话你都唱得两嘴㗎喎。 两嘴冇问题。 两嘴冇问题。睇下啲 fans 会唔会叫你唱两句。喂，但头先你新聞之前你咪话你即係遇到呢一个咩红酒啊。 係、啊。 开咗红酒跟住点啊。 咪飲咗之后我晕咗半日啦 ,ok。 飲咗成升。 唔係呀，两个人飲两支喎。 我两个人飲咗两支，即係一人吹一支㗎喎。 咁点解何解两个人要飲两支咁囉。 因为嗰个人佢好客啦。得、 哦、 两个人飲，我唔好咁客气啦，唔好咁客气啦。飲两支。 哇， 系咪越叫佢唔好咁客气，佢就越 客气咧？佢真系一个好客气嘅老板。 根据数学题，两个人饮两支唔代表你饮咗一支嘅。 咁、 你可以只系饮咗一啖都得嘅。 咁啊唔得，我谂我饮咗大半支啦。 哇，犀利、啊！ 咁佢一劲我就饮佢一劲咁啦嘛。食餐饭啫， 系、啊。 食餐晏昼饭添啊，佢仲 晏昼 系。 点解你唔打包啫？你攞啲女性 打包 红酒啊？ 打包支红酒。 你知唔好开啦！ 我有个利宾纳个樽啊！ 你想请我饮嘢，我拎走咯，系咪先？佢都系想知道嘢啫嘛。 咁有冇嘢发生咗？ 冇嘢发生。 有冇多咗？ 有我飘住翻屋企啦。 有冇多咗？有冇少咗嘢 啊？冇嘢，冇多冇少。 哦，咁啊 OK。 咁你点走 咧？男仔老细嚟嘅。 当下子点走咧？你咁样追住。 我行翻去咯。 追住咁走啊？ 我行好近啫，系约住湾仔食饭。 哦， 佢人生可能冇清醒过噶，佢都系最咁飘走咁样， 最咁翻屋企啦， 系啊， 成只眼成日都唔配眼镜。 其实我成日好想试下头先佢讲嗰种咧咩饮到成大半支嘅滋味。 但系我嗰日系最开心，即系翻到去最开心，啲人最放心。你晏昼饮得酒嘅一定系应酬啦，唔通你去滚咩？ 滚唔可以晏昼饮酒嘅咩？ 所以我 要提醒 你，你想滚咧晏昼去滚， 系咯，我唔可以咩？ 咪咯，唔好 以前都有 noon K 噶，即系虽然讲出好似好靓咁样咧，咁而家仲有冇呢啲 noon？ 我点知啊？ 暖 我唔知啊， 我年代 有 呢啲 好惊噶。 佢而家同你讲唔知咧，即系话佢知， 系佢知咯。 桂花田，你真系我肚里边条虫嚟， 我又要离开呢度3个钟啦。 我又 桂花田，桂花田开始咧面滴汗啦，潮汗滴晒出嚟咁样。 啊，唔系，我都觉得咧饮即系呢啲逢算唔算系逢场 作应咯？ 又算唔算系啊？ Okay, 交際應酬， 交際應酬 ，OK。 OK， 嗱，頭 少啲好啲啊。 係啊，頭先阿少尊就話咧，即係有啲新嗰啲潮流嘢，佢未必知。即係你話咩有冇 noon 滾，佢唔知啊嘛，佢聲稱唔知啦咁樣。嗱，債仔，大耳窿放數，大家 好清楚下嗰啲。 係啦，嗱，大家耳聞目睹，無論係戲劇睇得多。亲身经历，我唔知佢有冇见过、遇过、听过。 阿小朱应该系债主多过债主咯，你明唔明啊？ 放数人， 放数人嘅。 唔系咯，佢咪就系债主。 请问你大家曾经即系，总之喺大家经验里边啊，你听过嗰啲所谓嘅即系嗰啲吸血鬼女王咧，系用啲咩方法嚟即系叫你还钱噶？听过， 不外乎都系淋下红油啊，喺你门口度揼下啊，嘈下咁样咧。 同系都系嗰啲啦。 跟住倒啲污糟邋遢喺你门口啦， 系啦， 骚扰你屋企人咯。 系啦啊，咁但系咁样。 仲有嗰啲叫做咩啊？咨询人啊？即系嗰啲咧， 哦，担保人，担 保人 系通常系咁噶嘛。 最鬼烦就系嗰样嘢啊嘛。 系啦，诶，应该咁讲，所谓叫你即系还钱嘅嗰种形式啊。嗱，举一个例，你就知道讲咩噶啦。譬如以前你见得最多嗰啲就话，点啊，姐姐仔，有冇钱还啊？我真系冇钱噶，天债欲还啊！你陪我老细出去只游艇度五日嘅，咁咪条数清咗佢啦。 喂，咁好平啊啲钉，唔紧要啊。 不过只游艇去地中海嘅，即系嗱，即系呢啲所谓还钱嘅形式， 系 仲听过啲咩啊？除咗现兜兜还钱， 赌债欲偿啊！ 赌债欲偿， 咁我典当屋企啲嘢咯， 典当屋企啲嘢 啦， 咁都算系啦， 买车啦， 典当啦，买楼啦， 仲有值钱嘅嘢咯， 系啦，仲有冇啲新嘅嘢咧？咁 仲有冇啲新嘅嘢？ 买仔啦 ，OK， 得打工啦，即系好似譬如我冇钱食饭，我帮你洗碗一样， 系啦， 类似咁简单啊， 唔系，咁即系佢谂方法啫嘛， 系咯，打工咯， 系啊，或者佢中意嘅话，咁咪即系帮佢屋企做家佣咯，当系 嗱，佢而家咁样嘅，佢而家咁样嘅，好笑嘅。佢咧因为警方咧就破获咗个高利贷集团，咁啊揭发咗咧佢哋有新嘅方法咧就逼债仔还钱嘅。咁佢哋嗰个方法咧有个最大嘅目标就系咩咧？即系你想象到佢哋个老细嗱，我哋呢个新嘅方法唔可以俾人知道我哋系放贵你嘅， 唔可以。 我哋就算收佢啲钱都唔可以俾人知道呢啲叫做起钉，如果唔系呢啲叫做唔知咩佢有个名噶嘛，叫做咩？ 因为可以收好多好贵利息噶嘛， 叫做超出法定上限利息。嗱，总之你两个同我收钱，唔好俾人哋有把柄捉到嘅。佢谂咗个新嘅方法收钱， 系咪搵佢嚟打工噶？要 叫佢嗱，佢都系咁样嘅，都系嗰啲九出十三归啲 friend 嚟嘅。总之你同我收佢啲息翻嚟，但系我唔要俾人哋捉到嗰啲利息。有啲咩方法可以收到个钱？ 我分期付款啦。 分期付款，佢最后都要俾嗰啲钱噶。 咁分期啫嘛。哦 ，OK， 买咗嗰啲有值钱价值嘅嘢。 差唔多啦，好似啦， 系啦，佢可能要买咗啲好贵嘅茶饼咁样吓，即系一万蚊嘅咁啊。 哦，你一谂到茶饼嘅？ 喂，佢茶饼贵噶。 啊，又为根，即系要讲啦，人不可以貌相， 尺都可以走量， 系啦，睇唔出。 一系就买果皮。 唔系，但系定系你就系大耳窿啊？做开 咩啊？我唔知，我估下。 系真系中咗。 真系佢买茶饼啊？ 系啊，佢咧真系好犀利。 死啦！吴家田，你暴露咗你私底下嘅职业出嚟。 系啊，即系佢话咧，佢哋嗰个高利贷集团咧，就第一就即系借钱啦。咁然后咧，佢就话嗱，有个债仔咧就借咗18,000蚊， 系 18,000蚊。 咁啊，实质贷得下可能3,000嘅啫。 唔理佢啦，总之应该冇咁少嘅。九出啊嘛 ， 九出十 蚊咧就9,000， 吓，但就要13,000，系啦。咁咧，哇，大家好熟啊，数学攞100分啫。佢话咧，佢就借咗18,000蚊，咁咧佢要俾几多利息咧？佢就话你要俾成3,000几蚊利息，咁已经系超过咗佢上限嘅。 系， 咁但系佢用嘅形式咧就唔系话你俾3,600蚊我， 系，我唔要收你现金。 佢攞啲普利俾佢， 系啦，唔系， 普利好贵噶，普利 债主叫佢买普利定系 佢个债主啦， 佢 咁 买， 即系攞普利，系啦，我叫你还钱啊嘛，跟住你还咗18,000蚊之后咧，佢就话。等等先，系咪要俾息啊？唔使，我哋唔系大耳窿嚟噶嘛，使乜要你攞利息啫？ 你同我去 啊！但系咧，我老细就好中意饮普洱嘅，我就手头上有批货，不如你帮我买咗啲普洱茶佢啦，咁样。 哇！咦，系佢自己攞埋货出嚟俾佢买啊？ 啊，梗系啦，即系去第间士多度边攞到3,600蚊买咧？点袋咧？ 哇！咁嗰啲普洱可能买翻嚟啊，两嚿卖俾佢20,000蚊 嘅。系啊，咁佢咪话咯，佢个债仔咧就买咗3,600蚊嘅茶叶，咁咧就变相咧 就 等于 高息。 系啦，佢就话佢用呢个方法咧谂住掩人耳目。 佢都真谂住走个法律罅噶。 真系噶，咁佢就用佢希望用呢个方法咧就走法律罅，咁但系咧佢话即系警方照拉咗。佢话因为咧，即系呢啲唔啱嘅，佢会可以衡量到呢个价值。嗰阵时 有新聞買過㗎，譬如話唔係炒黃牛飛唔得㗎嘛。係 啊。 咁呢啲人呢點樣可以走法律罅呢，嘗試走法律罅。佢就話我而家呢有一個鉛筆，我要賣鉛筆。賣鉛筆送波飛。 送飛係啦。 咁㗎。 係啦，但我知鉛筆呢值3000元。 哦， 冇一个都系铅笔啫嘛，不过我就中意买铅笔就送波飞。 但系问题就系话嗰个笔嘅价值系咪值3000蚊咧咁啊嘛？ 嗰阵时 茶饼系真系可以嘅、哦。 咁当然佢可能 系咯，可以。 但我相信佢，譬如话佢唔会真系攞嗰啲比较贵嗰啲茶饼噶嘛。你茶饼都有公价噶嘛？咁可能佢攞咗去一 啲 系啦。喂，大佬，你攞包茶叶渣嚟，你收3600唔得噶嘛？ 即系话如果嗰个人啊，嗰啲坏人咧，佢系要。做嘅话真系攞啲茶饼过万蚊嗰啲， 咁佢冇肉食啦，佢攞成万蚊出嚟，系咪先？ 即系话佢嘅收入唔系咩不相称， 就唔系收入与官职不相称， 嗰、那个货品与价 与定价不相称， 系啦，嗰、那个价值不相称， 系啊， 所以就都唔得。 嗱呢招听过未啊？咁样嘅睇， 其实呢招好旧噶啦， 好旧噶啦， 以前有人用过噶， 点样玩？ 即系我谂系60年、70年代啲人用过，但系佢哋唔系用茶叶， 即系白嘢 字画， 系个白嘢嗰阵时， 字画 都系用嗰啲譬如话即系差唔多字画类嘢， 古董嗰啲嘢， 类似系你认为冇个挂标准可以好浮动得好紧要， 海鲜价咯就系、 是，系啦，咁嗰啲嘢嚟换， 哦， 例如有啲咩咧， 就系嗰啲古董嗰啲咯， 嗰啲好难去， 嗰啲真系好海鲜价嘅， 譬如话我买张中国画，可能李嘉求其喺街买到20元嘅， 系， 话张咩签噶，提个名噶，可能呢个值10皮， 系， 咁你就话吓咁都10万元啊， 系啊， 即系入唔入 啊，都系噶，都系噶、哦， 你唔知嘛，可能佢真系把线，呢把线我阿爷再阿爷传俾我嘅。咁呢个好值钱㗎。 系家传之宝㗎嘛。 可能加价卖5元嘅。 系啊。 即系你唔知㗎系咪先。 嗰套电影嘅树大招风呢，佢其中有一幕呢就係影住话所谓大陆啲官员点样，即係佢影射㗎嘛，就话内地啲官员点样可以美其名可以系买卖嚟行贿呢。 系咪点可以使 佢就每一次见人嘅时候呢就入面就攞咗个花樽。然后就话，领导领导邓领导，俾你玩啦，俾你玩啦，跟住话，唔好意思嘅，攞嚟玩啦。跟住玩完之后，如果即系开心想玩嘅，佢就话俾你啦，俾你啦，即系然后佢就攞钱咧向你买翻个花樽。 嗯， 咁佢就可以当系即系加咗钱啦，咁样。 即送咗俾你之后就俾钱，咁就可以变相可以借啲钱，借啲嘢俾钱佢啊。 但系咧，我想话咧呢一种即系类似用物件嚟代替俾钱嘅方式咧，你知唔知我细个嘅时候咧？喺楼下， 即系喺学校里面都做过啲。 唔系啊，我嗰阵时我喺石硖尾嗰度读书噶嘛，嗰阵时楼下咧有嗰啲叫做电脑铺头，好得意嘅。 嗯， 佢俾你咧喺嗰度打机。 嗯， 即系嗰阵时仲系兴嗰啲电脑 game 嘅年代咧，咁你就可以喺嗰度坐低咧，佢有得俾你打游戏机啦，佢就同你半个钟收费嘅，钱我唔记得咗啦，譬如可能半个钟10元先算啦吓。 部机你自己带去， 唔系佢嘅， 佢提供， 佢提供嘅 网吧咯， 系啦， 最早嘅网吧， 最早期嘅网吧。 但系我怀疑咧，可能系咪唔可以直接收你钱嚟俾你打机？我唔知，可能因为咁样就变咗系咪嗰啲游乐场条例咧？ 系咁啊，即系 可能机铺中心啊，可能 唔可以俾钱啫嘛？ 系啦，可能系咁嘅意思啦。咁你知唔知佢点收我哋钱咧？ 哦， 半个钟10元啊嘛。 哦 ，OK， 佢有个嗰啲扭蛋机嗰啲咁嘅几嘢。 佢摆咗零食柜喺度。 哦， 鱿鱼丝啦、虾条啦，全部都系咧。佢等价交换，佢话你买10元虾条就可以喺嗰度当俾咗10元，就可以玩半个钟。 咁但系你都有10元虾条喺度啊？ 嗰包虾条唔止10元，即系唔会值10元噶嘛？嗰包虾条可能你 净 唔系佢有好多包喺度嘅。嗱，譬如你买虾条，你平时可能系2元包嘅啫嘛，佢里边就标10元。咁你最多就话哇，你包虾条好贵。 咦？咁佢真系佢好明白呢个游戏规则。 佢好明白。我细嗰阵时我唔明白，点解佢唔直接收钱咧？佢真系你就咁俾钱唔得噶。你买嘢食啊？你买嘢食，你买鱿鱼丝，咁我哋咪唯有狂买咯。可能当你买咗30元嘅零食嘅，咁但系你可以玩一个钟啦，咁样，我而家明啦，我见到呢个大耳窿之后，我谂系咪就同样嘅原理咧？ 应该系有条法例喺度监管。 系啊，即系如果你收钱，然后俾你打电脑机咧，可能就当咗你系开咗机铺啊。 10元包虾条其实都好 OK 合理啊， 系噶， 因为你便利店咧24小时都好贵噶嘛。 系啊，可能系咁嘅意思噶。哇，即系阿邵尊伯耶嘅时代。小弟读中学嗰个年代，嚟到而家大耳窿。 加埋茶叶啊，你 系啊。仇恨从前是 早被录影。苏动音乐，苏动吴浩康。 当中里面有一句我都冇谂过，威文咁样睇我，从志气到自重。 嗯， 我唔敢当话我自己系一个点样跳脱换骨咩咩咩。我只系我条路行到嚟呢度，我就去做啲啱嘅事。 系 咁。原来有一个我自己咁欣赏嘅人咁样睇嘅，我好开心，好感动。 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 星期六夜晚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骚动音乐。 看窗前，晨曦天空光线进入我眼帘，渗入脑部里面。这一年能为愿望斗战，变强壮到角仙，飞呀飞到天边，离地第一刻真可怕，然后就叫声哇，第二秒已不惊讶，哎呀呀笑一下。想得 受到拥有自由的幸福感觉，当我想看到更多，他就要飞得更高，他不介意辛苦，亦都不怕受伤。独角仙的目的地在哪里？他去到又会得到些什么呢？似乎对独角仙来说，飞是最值得享受的。飞吧，独角仙。 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仲有我邓兆尊， 丰收快活人。 再提你星期五又点唱嘅1872388啊！今日有咧曾志豪、桂花田同埋邓兆尊。 嗯，我想问下啦，曾志豪屋企我去过，阿兆尊屋企咧我未。 随时可以去。 我未去过，咁你可唔可以自己介绍下自己屋企系点样？即系有冇啲咩好特别嘅？ 喂，你又嚟咯，得翻三分钟，你叫我介绍完之后你讲咩啊？ 咪咯， 你又用呢个绝招啊！你系你自己开个头俾人先啦、啊，又用呢招，因为佢介绍完之后，跟住你话哦好啊，我哋听日再讲。 做咩啫？问下啫嘛。 介绍下，介绍下。 系啦，但 佢好多 间 屋嘅， 丐帮屋企。 简单屋企系啦， 丐帮屋企 即系有呢、這个有主题嘅。 但佢话佢分厅嘅。 讲下啫，我听同个房差唔多啫。 咁啊，可能佢 open kitchen 嗰啲 巫婆一样会巡出嚟嘅，知唔知 啊？ 大胆，边个系巫婆？ 巫婆，我冇指明系乜嘢啊？工龄可以系巫婆，咩都可以巫婆噶啦。 喺度知嘢， 我打烂官司嘅，知唔知啊？ 你屋企真系有巫婆？ 有。 屋企有冇设计得好恐怖啊？就嚟万圣节。 冇。 吓 冇 装翻几块镜咪得咯， 本身唔化妆已经系万圣节啦，真系。 你又讲边个啊？ 冇讲， 咦佢大解放啊！今日喺呢度节目， 惊啊！ 惊啊！ 水化火唔 惊，水化火单独酬金啊！大家 喂，咁我想问啊，嗱，即系我阿兆尊，你屋企都系即系嗰啲叫大厦式嘅，唔系单独噶嘛？ 系冇错，系 大厦式。因为外国嗰啲咧就系自己独立房屋噶嘛， house咁样嚟 嘅，系啦， 好辛苦嘅嗰啲，自己铲雪自己成好辛苦嘅。 佢以前 喺外国读过书啊嘛，住过 啊 嘛， 咁啊，但系外国就唔系啦，冇咁多嗰啲单栋式大厦咁样住噶嘛，咁啊啲屋企咧就会喺佢门前咧会装修啦，喺会喂有啲整到好鸟语翻开，好靓噶嘛，但系你估有冇喺呢个美国新泽西州有一对夫妇，佢就趁住呢个万圣节，佢就整到佢屋企咧嗰个门前。咁都唔系好惊啫，因为 骷髅坟场， 咁你都知道系万圣节噶嘛？ 我知啦，美国新泽西州啊嘛， 系 挂咗特朗普喺出边， 出嚟闹人， 就吓亲好多人啦， 系啦，吊晒度啊嘛， 要 fire 咁样，哇，吓死佢哋真系， 唔系，可能 再加埋金正恩， 可能 双鬼拍门， 加多个我， 阵仔 咁啦， 阵仔， 咁加第三个啦，讲完呢两个够啦， 唔系。都唔系系有人有个人喺牵涉喺里面嘅，但系 佢将自己个样挂咗出嚟， 唔系特朗普， 都系名人， 都系名人。 唔系呢个人系一个 衰人。佢将圣诞老人挂出嚟，但下边着住南瓜衫，同埋有得棚骷髅骨，吓亲好多细路噶啦。 好积极，好中意拍档咁样嘅， 系咪？ 佢整咗个长口出嚟， 长口 即系 一个 情 景 咁 样， 系啦。佢整咗个。车祸个情景喺度， 佢成日引咗啲差人嚟， 佢有架废铁咁样， 系啊，佢有架真系车，唔系废铁添啊， 即系撞到烂晒。 佢将所有嘅将个车啦撞到好似好烂咁啦，仲整个假嘅人喺度咧，扮到架车撞我棵树度，有个人被夹住中间，全部红色，跟住仲要扮埋警方嗰条带咧，警方即系 警方嗰啲封锁线， 系啦，封锁线 系嘛，拍戏噶咯， 俾佢隔篱邻舍投诉，你做咩？咁佢就话哦，霍芬下万圣节下个礼拜嚟啦嘛，咁我只系想搞下气氛啫。 咁但系佢揽嗰条带咧，知唔知其实系犯法嘅？ 唔系 喺外国系噶， 我谂下都玩噶嘛。 佢咪所以话佢霍芬咁咪，即系其实佢都如果人哋要 charge 佢可以 charge 到 嘅。系嘅，咁啊，所以咧佢于是乎俾隔篱邻舍投诉啦，即系投诉话佢你有冇搞错？你咁样吓人，太过真实啦！你睇佢整到屋企嘅门口咧，系俾车撞咁。 同埋通常拍戏咧，假作真时就会真亦 假， 就 真 成 队 咁。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运输及房屋局数据显示，本港在未来三至四年的一手私人住宅潜在供应量有97000个，比起第二季的估计少1000个。数据显示，上一季一手私楼施工量只有800个，按季急跌近87%，按年减少72%。今年头三季施工量合共9300个，按年减少51%。至于上一季的落成量有4100个，按季少300个，按年多800个。今年头三季落成量合共12900个，按年增加近21%。环境局提出修订固体废物收费安排，环保署副署长吴文杰在本台节目说会成立减少都市固体废物办公室，统筹落实废物收费。他又说完成立法之后会有1年至到1年半的准备期，希望在期内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减少非法弃置问题。今年稍后亦都会有宣传推广干净回收。绿色地球环境倡议总监朱汉强说，外地的经验显示，透过宣传教育，非法弃置问题会减少，希望当局有较多人手负责宣传教育。今年内地头三季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加6.7%，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0.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管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按年增长12.5%和22.8%。 工業和信息化部又說，信息通訊業保持較快發展，信息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增強，智能信息消費產品快速增長，前三季度電訊業務總量按年增長 63%， 互聯網和相關服務的業務收入按年增長 21.8%。 美軍三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將罕有地同時現身太平洋，準備軍事演習。美國國防部表示，三個航母戰鬥群尼米茲號、列根號以及羅斯福號一起演習的行動是早已經部署。美國傳媒估計演習可能會在總統特朗普下個月初訪問亞洲時候舉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会是天晴，日间非常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是天晴干燥，下个星期初天气稍凉，朝早的气温在20度或者以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49点，升246点，成交金额46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7点，升咗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36点，系跌咗24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47.4，升4毫。建设银行7蚊，升2.3毫；中国人寿25.65，升7毫；工商银行6.36，升咗2.2毫；中国平安68.15，升9毫；长城汽车10.24，跌咗3.4；盈富基金29.4，升咗2.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4，日元114.12，瑞士法郎0.998，澳元0.764，加元1.287，新西蘭元0.684，人民幣6.651，英鎊對美元1.313，歐元對美元1.164。日經平均指數報21960点，升220点。港金報11800蚊，跌1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267.97美元，賣出1268.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桥面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桥面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东涌道来回方向近住白公坳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咁影响到东涌道啦，近住白公坳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到北过海车龙排到宝奇利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入口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啦，同埋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噶。咁提一提你啦，咁较早前受爆水管影响需要封闭嘅南朗山道来回方向，介乎黄竹坑道同埋香叶道一段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南朗山道来回方向，介乎黄竹坑道同埋香叶道一段啦，而家封路重开，咁较早前就系受爆水管影响噶。最后要留意 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咁丰收。 乌卒卒，卢海鹏同你， 同谭玉英姐姐同所有人都一样，大家把银行嘅存款都受香港存款保障计划保障，包括港币、人民币、外币， 唔使司法术，唔使申请，自动就有10蚊、8蚊保，最高去到港币50万都保。正所谓钱安心摆喺银行， 饮奶茶都唔使落糖，人人存得安心。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丰收快活人， 电话号码1872388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咁我哋网上嘅留言都无人欢迎嘅 ，fax 号码233-6453都欢迎大家 fax 嚟嘅。 系我哋呢个节目咧，之前讲过有几次咧，即系嗰啲叫做高压诈骗咧，即系逼你买嘢嗰啲集团，即系包括美容啦。 你系咪水鱼嚟噶？邓生 好明显睇个外表已经知系啦， 佢个样似水鱼，但系佢个格就做唔到啦，即系佢好硬噶，佢话唔俾唔俾，系咪啊？ 你知唔知咩叫做外表柔弱，其实内表坚强啊？ 知道你呢只咯， 即系你知啦，我打个位置啦，表面系一个蠢仔， 系咯，点会咧？外表都唔似蠢仔， 一啲都唔蠢，系靓仔， 系咯， 嗰个系你讲嘅啫，所以点解我咁多年都对你咁仰慕咁解啊？ 我又要我真系好少一个节目讲三次，我使唔使行开下先啊？ 系系 惨啊呢铺， 阿兆尊特登翻嚟先行一次。 系啦， 边有啊？ 咁啦，唉，我一间行开下嘅时候，我攞件衫遮住埋我哋直播室里边个闭路电视。 关咩事？做咩吓？ 摆块大布遮住。 咁跟住其他嘢我唔理啦。唉，真系。 咁我出埋门口。 系啦，你系出埋门口，唔系你最后先出门口。 咩啊？ 唔系啊，咁样嘅，不嬲嗰啲叫做高压嗰啲咧，通常都系逼你买美容产品啊、套票嗰啲噶嘛。 嗰啲唔系层压咩？ 系啦，层压咩都好啦，即系总之通常都系抠你剥晒衫嘅时候咧，就碌卡啦，碌卡啦，咁样系啦，都唔知点碌法。 我讲样嘢俾你听，最近我知道一个好实真系新事嘅。一间好有名嘅美容中心，佢话叫你做一啲叫做嗰啲叫做咩即系总之系敷落面嗰啲嘢啦，即系其实 敷落面， 即系嗰精华素，精华素系啦，精华素，咁咧就唔知800-900嘅， 系做一次， 但系系啦，其实佢系用蒸馏水帮佢整， 唔系嘛， 系真系真事， 你踢爆咗定系你 唔系我有人喺入边做，讲俾我听， 都系蒸啫， 因为佢唔肯去做，所以佢辞职。 哦，就系咁系呃人， 系啦，佢仲做辞职，啱啱寻日倾嘅啫呢个问题。 啊，又老实，如果你系个顾客咧，你分唔到噶嘛？ 系啦， 佢攞啲嘢帮你打喺块面度， 即系蒸住你啫嘛，射啲嘢，即系啲蒸汽啊，你唔知系咩？ 哦，系咁样摆到机度喷出嚟， 因为佢系而家有啲即系叫咩香薰嗰啲咁嘅嘢咧，倒落去之后精华咧，咁啊都系渗 入去 嘅。 哇，呢个嚟晒谱喎！ 但系我俾个 tips 你，系800-零蚊嘅啫嗰样嘢，咁你睇下边间公司啦，我唔讲边间公司啦。 哇！哎呀， 咁又真系唔老实。 唔系嗰间公司即刻加价，我今年变咗，我今日变咗900蚊，唔系兆尊讲嗰间啦。 系， 咁我又真系觉得离谱。咁你朋友真系好正义，即系 做得个朋友通常正义，话俾你听 都系。 冇错，我 都 系你朋友啊。 系啊， 系咪啊？ 系。 OK， 好。 咁多年啦，仲要系 有嚟啦，咁多年真系。但系今次咧，唔系讲紧美容院啊， 系。 今次系讲紧咧，即 系 好难估啊。又系啦，又唔系健身中心， 又唔系美容院， 今次系同你仔女有关。 补习社啊？ 补习社， 补习社， 补习社 啊！对唔住，我仔咧冇补习。 唔系，我知啊，但系你个仔女个年纪系要读书啊，即系要学嘢啊嘛。我真未听过补习社都有呢啲叫做层压式嘅，即系欺诈手段啊，未听过。因为佢哋通常都唔使噶嘛。 你唔补咪唔补咯，即刻走噶嘛。 唔系，因为而家系你嚟求佢噶嘛。通常补习咧，佢打条呔度，跟住遮个靓头，就话佢系补习天王，你就走过嚟噶啦嘛。 咁都要睇下佢真系有冇补嘅。 系咁噶嘛。我讲开呢个补习天王咧，我记得。应该是哪个来的啊，是上一次有一个朋友他在内地来的。咁他来到香港啦，我哋出去吃饭嘅时候呢行过旺角嗰啲招牌咪冻晒嗰架名师喺度嘅。跟住佢唔知㗎嘛，佢望住佢话 做咩事 啊，佢哋系咩人嚟㗎，佢哋好犀利喎个样。 跟住 我话你觉得佢哋做咩，佢话唔知喎，佢哋系咪全部系 咩呀，有写字㗎嘛，佢哋梗系唔。 佢开头淨系写住佢啲广告犀利㗎嘛，佢淨系写住可能话咩全城精英咁样㗎咋、你唔知佢讲个咩㗎。跟住佢望住佢哋嗰啲样㗎，全部成个招牌一条长廊咁样怼出嚟㗎嘛。跟住佢望住佢话系咪做生意㗎，佢哋全部都系嗰啲。 佢觉得佢问题。 佢话一系就艺人嚟嘅。即系觉得咁好囉。 系啦。 跟住我话补习㗎喎。佢觉得理解唔到。 呆咗，点解补习会变咗咁升嘅？ 好啦，嗱，翻嚟呢个咧，咩叫高压式嘅，即系补习嘅嗰啲叫做推销咧？佢系咁样讲。 推销添噶。 推销佢系咁样讲嘅，嗱，佢喺边啲咧？喺屋村度，苏屋村，咁长沙人个头嚟啦。咁咧，佢就话咧，有一次咧，就有一个即系职员系咁咧，即系登门叮当叮，上到嚟佢屋企度，跟住我妈妈开门嘅时候咧，佢就话：你好啊，你系咪桂花田啊？佢话啊，你又知嘅， 识我添啊？ 系啦，佢话你个女啊嘛，就系阿桂小田啊嘛，系做咩事啊？佢话佢仲读四年班添，我知道佢呢排咧功课都有啲难嘅啦，不如上嚟， 佢起晒我个底嘅，点解？ 一阵间你就知点解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啦，不如你俾我入嚟同佢倾两句啦。咁啊，我阿妈开头又不如有诈咧，咁谂住噏埋我女啲名啊齐晒啦，咁样咁有男有女啦，唔知啊。咁佢就入到嚟之后咧，咁咧佢就真系上到去咧，就同佢讲话：喂，要帮你补习啊！咁就要讲收几多钱啦，咁样咁啊讲好咗几多钱。咁一开头咧，我妈咧就觉得唔系几滞，即系佢个收觉得个收费好似唔合理咁样，咁啊想佢走啦，赖死唔走。赖死唔走， 今次系佢赖死唔走。 梗系啦， 嗰啲咧平时嗰啲咧系欺骗你嗰啲咧，就系、是、人哋落闸放狗唔俾你走。 系啦， 赖 死 唔走。 系啦，佢话咧 嗱，倒翻转行嗰条路。 其实佢算唔算贵咧？一年收你4500蚊。 咁补几次先？都系咁讲啦。 佢又冇仔细到讲几多个钟。总之佢就话，总之我一年都系收你4500啫，咁样。咁但系咧嗰个 snide 咧，总之可能佢嫌贵就咩咧？佢话喂，都系唔使啦。 一年收4500，一个月都系375蚊。 其实真系唔贵嘅。 其实又真系唔贵。 系啦，咁但系总之个， 但系一堂嘅话， 咁人哋有权补噶嘛。咁嗰阵就话喂，我唔想补啊，咁样。佢真系唔走噶，佢就得正正喺度坐定定喺度， 乜都唔使做， 乜都唔使做，系啦，就要收4500。咁佢。话咧冇办法啦，阿 Sly 咧就唯有真系俾咗钱佢啦。咁本来呢条 即刻咁样 放咗俾佢。 冇办法咧，香港人多数都要息事宁人啊嘛。 因为佢入咗嚟你屋企啊，佢唔走啊。 我咪 报 警咯，咪事啫。 你会唔会放入佢屋企啊？ 咩啊？ 你会唔会放入屋企？ 我梗系唔会啦。 但佢噏晒你阿荣个名 啦。我仲要问翻点解你会知道晒我啲资料添啊？ 咁咧佢话个 Sly 咧就俾咗钱啦。好啦，咁谂住俾咗钱，喂，咁我 钱嘅， 咁几千蚊都买咗。 咁话少啲，我冇大银包。 买咗数都有嘅，系咪先？ 冇大银包出事。 好啦， 我冇银包。 咁究竟 冇咁多钱， 补唔补到习啊？补 唔到， 补唔到习， 约唔到，又系跟住之后约唔到啦，系咪啊？跟住， 佢真系离晒谱啊！佢同美容院一样嘅，真系 嗰啲健身中心一样啦。俾完钱之后就堂堂夫咯， 系啊，冇堂啊，唔好意思，阿 Sir 放假唔得闲啊咁。 佢话咧好笑过，第一，原来佢呢一只补习系咩嚟嘅咧？ 系 打电话问功课， 哦，即系打去，我有啲 咁都滞嘅。 打哦吓，即 系上门补， 即系话我每个月收你一七三个电话费。 我哋香港电台当年推出嘅打电话问功课，但我哋免费噶嘛，佢收钱啦。咁仲要个电话呢世都唔通嘅。佢话佢打咗好多次，每次打电话咧都冇人听啦。又或者听完之后咧，委员之后即刻 cut 线啦 ，WhatsApp 都联络咧都系唔会回复你啦，根本就冇补个习。咁事后咧就招摇撞骗咧，就原来有十几个人咧都中过招嘅。咁后来就问返啦，点解 佢会知 道你个仔女嗰啲资料呢？ 佢系咪学校前职员啊？ 所有家长，请你同你嘅小朋友再三警惕。 咩事啊？ 佢话原来佢个女返屋企嘅时候呢，就遇到一个女人走埋嚟问：妹妹啊，你读緊咩年班啊？嗱，佢女几靓，中三㗎啦。 中三， 中三都咁纯真少女。佢、话妹妹啊， 桂小田啊， 系啊，你叫咩名啊？ 桂小田， 你读几年班啊？ 中三， 边间学校啊？ 丰苏中学。 电话咧？ 丰苏一八七二三八八。 多谢你。跟住就上门咯，叮当，我知道你个女桂小田咧 就读丰苏中学，佢我谂佢呢排功课都唔系几好啊，我想嚟帮你补习。 吓，咁样就都攞资料噶啦，讲 晒啲资料出嚟。点解佢点解抄牌咁易，我抄牌咁难嘅？ 抄我都好易嘅啫， 系咯，即系我问女仔攞边度攞咁多电话咧，真系。 咁可能真系嗰个女教师嚟，我相信。 因 为 佢揾咗个系佢揾咗个女嘅就作为咩咯？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啊！ 哎呀，豪仔你唔记得啦，我哋喺街度问啲靓女攞电话， 佢认得你啊嘛， 你即刻俾啦， 佢认得你啊嘛。但系总之嗱，而家嗱惨啦，长沙湾咧，佢话已经即系就已经有都有唔少人中咗招噶啦， 十几个人，系啊，即系都困咗人哋万几两万蚊。 系啊，而家暂时涉及金额 嘅啫嘛，知嘅十几个， 系啊，有可能有都可能冇报警啦， 系啊， 系啊。 喂，咁即系今次要呼吁啲仔女啦，喂，你唔好咁大个仔咁大，你攞晒俾晒资料人啦、啊， 系就讲你。隔离班同学的资料 咦呢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咁多种的爬行动物当中蛇类是占最大多数的分别有十四种六栖毒蛇而当中有八种的蛇被他们咬了之后是可以致命的在香港所有的海蛇呢都是有劇毒其实毒蛇和没有毒的蛇呢并没有一种简单的辨别方法要完全辨别两者呢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要正确认识每个品种的特征。不过蛇类除非在受到惊扰的情况之下如果不是呢好少会主动攻击人类又或者逗留在人类附近。为了避免被蛇咬伤千祈不要尝试捕捉任何的蛇类。如果不小心被毒蛇咬伤就应该尽快送院由专业的医护人员治理。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冇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今日你又讲咩啊？ 吓，今朝我咪已经呼吁咗，讲咗啦，问我哋呢啲吓， 我都话你暧昧噶啦，你系量身订做嘅，帮我少尊 系咩？ 系 啊，你自己点讲？少尊啊，今个礼拜我同你冲凉啊， 我上个礼拜阿波仔喺度，我都未讲冲凉噶。 知啊，你尊后啲男人咧，一系就小鲜肉， 因为你 一系就肉， 因为咧佢啲咩肉啊，老肉， 我就系讲肉，老肉饭，老肉饭，台式 味啊，你唔知啫， 台式老肉饭。 咁都开心嘅啫，嗱，唔系嗱，佢真系咁。 我觉得小专家俾翻钱你算啦，呢个节目，佢冇收，佢冇收钱做， 佢 俾翻钱你， 烧紧我嘅。 嗱，好啦，呢个老肉饭，咪咁讲紧，系啦，冲凉。咁啊，估唔到咧，小鲜肉咧，阿波成咧，佢自己都话咧，好奇之下咧，都走咗同啲朋友去尖沙咀冲咗个凉。 你知唔知我哋有个后生嘅同事，后生过我， 廿几岁， 佢走去 后生你， 我知啊，佢走去尖沙咀嗰啲地方度冲凉， 够胆 嗱。你话俾我听，佢声称嗰啲系正经嘅。以你经验， 尖沙咀以我知道咧， 以你经验， 余下嚟讲咧，未开嗰间唔计啊，开咗嘅咧都得失参半啦，七成就执嘅，三成就正经啦，我估。 嗱，咁可能佢就去一个三成嘅， 有冇咁啱啊？阿波仔，你呢铺大件事啦， 都要攞个荷包出嚟噶嘛？咁佢冇荷包唔够，咁点样继续咧？ 可能 咁啊，可以轻而易步行过少少佐敦，咁应该平好多。 系啦，嗱，讲讲冲凉系啦，即系讲古时啲人咧都会冲凉嘅。 系 咁啊，嗱，我又再问啦，因为咧每个礼拜唔同嘅嘉宾嘅时候咧，我哋都会问下啊，小尊。今朝我一嚟问佢有冇冲过凉，佢话你想讲边度先，即系讲紧唔系冲边度。 你今日唔系问我噶，你话做咩个头发咁蓬松，飞得咁行？ 唔系，咁呢个 我咪答你咯。我因为寻日冲完凉。 啊，系啦，你寻日去咁人，我都寻日都冲完凉。 我去出边冲啊嘛。 哦，系啦， 出边冲 得嘅咩？你 讲嗰啲点解唔得？同埋去一定得啦。 哦，有男女宾咁样 嘅。有嘅，有嘅，好似有 嘅。O K， 咁点解你屋企唔冲，要喺出边冲咧？ 因为佢同朋友出去倾偈嘛，我陪佢去嘛。 哦。就系咁嘅，佢陪太子读书。 哦， 咁好啦，咁讲翻你过往啦，琴晚嗰啲唔计啦吓。 过往嗰啲有啲咩梁冲嗰啲咩地方？ 你想知啲系出得咪定出得咪定系讲得唔讲得嗰啲？ 你 尽 量衡量下咯。曾志豪就好想听啲唔出得嘅， 我帮你播只难为正邪定分界顶住先。 呢个去过晒，咩都去过晒，咁多年人啦。 嗱，外国嗰啲唔系讲紧即系大浴池嗰啲，唔系讲紧即系唔系 最古式嘅，最古式嘅有人擦背嘅， 系我就想讲嗰啲啊。 擦背我都试过， 香港而家应该仲有一间，我知道就吓好旧嘅。 咁啊，真系嗰啲老师傅嚟噶嘛？ 老师傅即系想操上海话嘅老师傅， 系咯系咯， 男人嚟嘅。 啊，而家系咪仲有喺度啊？应该 有，应该有。 我哋上次咪揾咗嗰间系啊咩浴池？ 功德林 啊，系啊，功德林 定系浴德林啊？ 浴德池， 浴德池， 浴德池啊！ 唉，真系 先得林好唔好？ 你先得林好唔好？ 功德超啊，功德超啊！ 你系咪去嗰度啊？ 系嗰度，都系得翻嗰间，应该系。 啊， 我谂我已经冇乜擦。 点解你会去嘅咧？ 拍嘢咯。 拍嘢啫， 我都系拍嘢啫，但系唔系真正去做一个套 去嗰度咯， 系咯， 好旧。 喂，其实点解八十年代咁兴冲凉嘅？即系我哋睇嗰啲小男人周记嗰啲电视剧咧，再嗰啲电影咧，最兴就话喂，今晚咧就唔知呢个月赚咗钱啦，跟住话我哋一齐冲凉 啊！ 有冇原因嘅？嗰个年代咁兴冲凉， 每一个年代有每一年代嘅娱乐，即系等于以前我哋有卡拉 OK 啦，即系成日去好开心嘅卡拉 OK 唱，咁嗰段时间咪嗰样咯。咁个旧式嘅话，你就系冲凉啦，即系他舒服嘅去地方， 翻 唞下，地方俾你食下嘢、飲下嘢啊，就冇而家啲咁先進。 但嗰陣時沖涼算唔算係高消費㗎？即係當係好似鋸個扒咁樣咧，係要獎勵自己嚟。 譬如以前睇場戲啦，睇個大戲咁，可能係過六。 吓， 过六， 喂，又唔使去到咁远嗰个时间。 我哋点？ 我讲八十年代啫，都系 我有嘅比例啊，可能系两蚊， 吓， 系两蚊。 唔系，但八十年代冲凉咧， 我点知啫？ 你嗰阵时有冲啦嘛？ 唔系，佢唔使俾钱啊嘛。 唔系都要噶， 佢都知咩 应该系，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300多蚊咁咧。 咁系咪贵噶？ 个半钟咯。 哦，冲个半钟系咪贵啊？ 八十年代300多蚊系咪贵？ 都贵啦，应该。 八十年代 咁你。连埋出去就唔止三百。 八十年，喂，我 咩叫出去啊？ 啊，系咯， 喂，出去食饭系嘛？ 你即系俾埋个 tips， 即 系我个比例啦，即系等于而家你可能去冲凉系 可能800蚊， 500零600蚊，但系你出门口连埋俾埋代资，可能系900蚊1000蚊到啦。 哦， 即系 落成1000蚊落楼啊？ 咁贵嘅咩？有啲咩服务？ 冇服务咪就按摩咯，普通。 哦，普通。 你想认为1000蚊内可以有咩服务啊？ 我唔知，我问咯，好奇。因为曾志豪都有按摩，但系冇冲。 大陆嗰啲啊嘛， 唔系佢系嗰啲系，譬如冇咗冲凉嗰班，冇浴池浸嗰类咯。 有噶有噶，大陆嗰啲有个浴池浸嘅，仲有个阿叔帮你怪我话嗰次中过一次服咧，佢话有唔知帮你即系擦背嗰啲咯，咪擦咯。 嗰啲啊，好刺激噶！ 哇，吓死我啊，大佬啊！ 啲 咩 叫好刺激？ 都话佢就咁攞啲，佢有好多嘢噶，攞鞋湿湿咧嗰个， 系喺块毛巾包住手， 系咧，跟住就擦你咯。我都话刮鱼鳞咁样咯，吓死我啦！ 刮背脊都话，反转刮刮之后，一刮男人就几刺激。 我一反转我就当自己系人长射佛球咁样，即系话师傅 知几开心。 师傅，我嗰度好干净，师傅， 但系佢唔理你喎。先撥開，跟住，跟住就撥開，佢完全當你冇到嘅喎， 嚇死我咁樣。 有咩反應？我想問。 冇反應咯， 有反應， 咁都有反應，好難嘅咯，即刻變 uncle 嘅啦已經。叔公， 你諗下聽到都咁開心嘅真係。 唔係，好奇啊嘛，我冇去過啊嘛。 有女賓嘅， 而家女仔大陸咧好興有呢樣嘢啦。 嚇，去沖涼？ 係啦，即係變咗女士擦背啦，但女士同女士擦又係好尷尬嘅嘛。 係咩？都係女人擦嘅咩？ 有男人擦嘅，不过 系咪男人帮女人擦？ 你唔会点男人擦咯？ 好难讲啲女人。 边可能有男人去女人部嗰个墙去擦？ 俾个墙你 off 咗咪，都系自己去擦下啦。包你擦上。 嗰个墙叫咩名？就系佢主场。 嗱，而家讲下啦，以前咧，即系呢个冲凉咧，喺古代咧已经有噶啦，因为以前咧唔系个个屋企有厕所，唔系个个有浴缸，亦都冇花洒啦，系咪？咁所以咧，佢哋咧都要咧一年咧到晚咧都要有啲时间去冲凉嘅。咁啊，上次讲。到啦，以前咧嗰啲浴池咧系咩设计？咁啊就话佢会喺呢个叫井嘅边度啦，就起嗰座叫浴池嘅地方啦。咁啊里面咧就有两间房，咁一个咧就系大浴池啦。咁啊佢砌砖咁砌出嚟嘅。咁跟住咧隔篱咧有埲墙咧就爱嚟咧就系烧柴啊烧草啊咁样。个容易希望咧可以令到个室温，希望令到个室温咧可以暖嘅，因为你冲凉冻噶嘛，啱唔啱？咁啊跟住咧佢话 你唔好再回顾咯，要展望咯。 你又回顾咗上一集嘅内容，你唔好当我唔记得。 我就系想 话，你展望下好。 系咁，啲水都系冻噶嘛，井水会冻噶嘛。 点啊？ 咁点咧？嗱，佢咧就会有 啲设， 系佢有个有设计嘅，有个系统嘅。咁喺个浴池嘅侧边咧，会有个大嘅铁锅。 系 你太大嘅铁锅咧，下底咧会煲住啲水嘅。 系 咁啲水点啊？佢有啲引水道咧，由井嗰度咧就穿过个墙咧，就咁样流落去嗰个锅度。咁、那个锅咧有煲滚水噶嘛？咁煲滚水咧，都满泻就会倒落去个池度，咁喺度喺度 靠，不停添热水 啦，不停咁添热水咧，佢先有嗰个叫温暖嘅池水咧，就俾你去冲凉，系啦，咁啊，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啦，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唔系，话时话，而家啲因为而家啲生活咧，同埋啲建筑面积咧越嚟越少啊，你觉得而家啲屋入边咧系咪好少咗浴缸？通常都系用淋 都系企缸 啦，企缸啊，变咗好少人咧会有啲浸喺度舒舒服嘅感觉啊嘛。 有我仔仲有。可以俾佢細 個咪得咯， 仲細。 所以咪話而家開呢啲咧係比較普及化，同埋係有一個上升空 間。但係佢唔係，但係佢唔係一人一缸啊嘛。 唔係，咁你個池大啊嘛， 佢 大你會舒服嘛。 咁又游水都得啦。 一人一缸嗰啲叫咩？嗰啲叫打邊爐啊。 我真係覺得應該一人一缸咁樣好啲。 啊，唔係，我頭先真係見過咧，話唔知中環定邊度咧，佢係酒吧嚟嘅，喺天台。佢真係整咗個咧，嗰啲叫 jacuzzi 係嘛，即係嗰啲日式嗰只咧。佢竟然可以喺個天台度，佢有五六個咁樣嘅 jacuzzi 俾你浸住嚟飲嘢。 哇，咁巴閉！ 好巴閉啊，真係。 我以前咁嘅心，我諗住喺屋企嘅出邊個路。 我而家揾翻個地點俾你聽，你繼續講先。 有幾好喎、啊？ 你俾啲展望翻先。 係啦，咁咧，我想話啦，嗰啲公共浴池咧，仲有冇其他服務嘅？係，估下有冇啲咩其他服務？除咗浸浴嘅話。 擦背一定有啦， 系啊，好叻啊！跟住咧， 饮嘢食嘢唔使钱啩？ 嗱，讲古代啊，真系 饮酒咯。 其实咧，同而家都吟 诗作对， 其实同而家都真系差唔多，因为佢喺度慢慢进化到而家嘛。咁啊，古代咧，即系嗰啲公共浴池咧都有服务嘅，有分男宾部啦，同埋女宾部。咁啊，除咗浴池冲凉咧，真系仲有擦背啦，有收甲啦，仲有按摩服务啦，之后仲有冲杯茶， 之后仲有 冲杯茶俾你，或者有啲酒啊，或者水果甜品。招呼你嘅，咁嗱，每次头先我问过阿小娟啦，嗱，每次去话个零钟头啦，咁佢以前啲人咧都系每次去几耐，都系一两个钟头咧，起码啦， 巢啦，大佬， 啊，唔系，因为佢里面好多活动噶都，咁佢嗱，大人有大人整理下自己嘅卫生啦，个人卫生啦， 系， 小朋友又冇得去嘅，你估？ 小朋友有，小朋友都有嘅，浸细池咯， 洗屎忽。 可唔可以优雅啲？ 你嘅意思系食海鲜啫， 师傅， 师傅， 即系 讲英文嘅， 系好容易， 系 啦， 系有小朋友噶，因为咧以前佢呢个活动咧，真系可以亲自去噶，咁佢就话咧，带埋啲小朋友一齐去，佢哋都有得享受嘅。佢喺咧明清时期咧，佢喺室内咧都会分啦，有小朋友部啦，有个叫娃娃池噶。 娃娃池， 娃娃池啊、 即系而家嗰啲波波馆啊，波波馆俾佢玩嘅， 系啦，娃娃池咧，俾啲细蚊仔去即系佢自己都要冲凉嘅，俾佢玩啊，因为大人都要去玩，但系细蚊仔都要噶嘛。咁啲规模咧，大公司咧仲有员工嘅浴室，可以俾员工去冲凉啊。 同埋我知道娃娃池有另外俾啲食物啲小朋友食噶。佢有条鱼俾佢食嘅， 娃娃鱼， 仲有菜添咧吓， 好死啊啲笑话真系。 系啊，但系作为一个 ending 啊，真系完美无瑕。下个礼拜再倾啦呢个题目。